Hello，大家好，又系我哋人民主场啦，我系钱钱钱宝芬。 我係馮德森，今日9月17號就星期五，人民主場，咁又連續2個禮拜調咗去星期五啦，因為始終我哋唔係一個固定，即係都係一個固定嘅節目嚟嘅，但係時間咧都比之前 系 要 啦，你 遲咗 开咗 下。 学之后，你嘅时间 係 就 啦 唔 係 系 啦， 几就到 咁所以大家都一定會係盡量發聲，盡量夠講嘅，即係只係講翻啲不公義、不合理嘅事嘅啫，就絕對唔係講啲咩違法嘅行為啊！我哋又戴頭盔，因為你知而家下一個香港嘅社會就係咁噶啦，咁所以大家都係 唔接 要 得夠系咪 係啊，即係喐下都唔知會發生咩事嘅， 啊， 咁但係都要盡量唯有喺嗰個合法嘅情況下、合理嘅情況下，都要繼續做、繼續發聲，希望大家唔好咁易習慣啦。咁啊，所以大家講翻轉頭就要留意翻人民力量嘅 Facebook，咁就會知道今個星期係星期幾噶啦。咁我諗下個星期應該係周，即係星期四五多啊，因為星期二 星期二系中 三都 秋 係 节 中 系 秋 嘛？ 節 系 嘅日子嚇，咁啊即係中秋節快樂啦！咁預祝大家咁都唔係太快樂噶啦，咁香港人。咁不過咧，咁如果係人民力量或者係人民主場嘅支持者或者 fans 咧，即係都會有最近都有件事令佢哋可能 啱啱 係 琴日应该系咁讲， 係啦，尋日即係都唉都叫 叫 後 做 好少少啦，即係有 系 得 啦。 嘆口氣啦，舒服啲 系 咁 啊， 樣， 系 咁 啊， 就係阿萬必，咁就係之前人民力量主席，亦都係之前喺 D100 網台仲存在嘅時候，人民主場個節目仲喺嗰個時候，就係主持就係萬必， 系啊， 咁就成功保釋到嘅。咁保釋條件都係同之前47子，即係35+47子嘅其他人 可 都 以保釋 係 嗰啲条件差一样 係啦， 啦， 即 系 係都 咯。 係每日可能一個禮拜都 一 要 个礼拜好似话几次 報 报 到 道。 4次， 系 如果 啦， 冇記錯嘅話，咁都係即係唔係一啲嘅少嘅日子啦，同埋都係可能佢哋都係要避免去用社交媒體去發表任何嘢啦，因為佢就話即係同其他朋友一樣，就係唔俾佢發表一啲可能有機會違反國安嘅嘢。咁你知而家可能 乜嘢都可以 係 违反 啦， 国安 咁所以可能佢哋都即係為咗避忌，咁直情都會唔用嘅。 系啦，喺间房里边拘禁咗都可以危害 係 国家安 啊， 全 有粒 喎， 朱 一 古 个 力 女孩子 都 系 有 啦， 機會嘅，係啦。 系咯，即系啲人话斋，喂，从来咧间房咧只有话烟素，即系烟仔系可以当钱使咁，所以叫烟素。 係啦，即係譬如監獄風雲嗰啲，即係 冇 真真 听 假 过， 假都有機會係 冇 啊。 听过呢 朱 个 古 朱 力 古力 素係 素 啊，或 嘅， 者 真 發 系 夾素， 系 香港 啦， 發夾都係 系啊，真系， 啊，餅乾素，即係 唔系 原 咯。 來香港個監獄變咗第三世界國家啦，好似啊， 唉， 嗰啲嘢 咁所以 通縮啊， 系啦，国家安全系好重要嘅。 係啦，咁所以我相信係啦，即係佢都未必會再喺同，即係其實同其他保釋咗嘅朋友一樣啦，都可能唔用呢個社交媒體， 系啦， 亦都唔會參與選舉啦，除咗 唔 投 会 票 选 之外。 举， 不過本 哦， 身 投 其 票 實 系 我 啊。 相信大家都未必 哇， 會 系 參加呢個 嚟 選 紧 舉 个 噶 星期日话有投票嘛，不过。好似唔關我哋事喎，唔係我唔去投票啊，唔關我事啊，我冇份嘅，我冇資格嘅原來。 啦。係啊，但係我見到啲 banner 喎，又 係 啊， 即係啲咩 上個禮 專業教育力量喺我樓下附近都有個，係。 吓？咁啊呢個教協都執咗啦，仲專咩業教育力量 可能就係佢哋上位咯，咪又係。 哦。 咁佢哋就係想咁咯。咁所以即係。起碼萬必係保釋到啦，有一個即係起碼可以見下親朋戚友，喺中秋前都 希望嗰 算係 啲 個安慰 都 啦。 有得陸續有嚟啦，希望佢哋可以嚇。 係啊係啊，雖然可能之後佢哋始終都仲係要面對35+，即係 係 話 啊 違反國安法嘅一件案件，咁但係起碼即係保釋可以當唞下氣咯。即係起碼可以見下身邊嘅人，即係食翻餐好啲啲嘅，就唔使食啲可能奶茶溝飯嘅私飯咁樣啦。即係倒瀉咗咁啊，懲教朋友唔係特登嘅，咁但係特登好唔係特登好，我諗嗰啲都唔會太好食噶啦。咁所以起碼萬必即係保釋到， 系啦， 都我諗大家都安慰啲啲啦嚇，都唔可以用開 有啲 心 人 講。 话咧，因为琴日个市跌啊，即系咧寻日咧连跌2日啦，咁所以咧，即系咧嗱，我有朋友咁讲噶，佢话每次留意到咧，就系咧，当即系啲民主派啦吓，即系就系申请保释啦，咁唔俾保释咧，个市就冧噶啦，咁所以咧。 最後咧個官咧可能接到 order， 所以臨尾先至還俾阿快，唔係俾阿慢出嚟啊！ 丁下效應啊！ 啊！如果係又好啊！唉，真係。 咁哇！咁原來澳門嗰邊即係一陣可能會講澳門有啲國策先令到個市冧得好勁嘅，唔知大家知唔知？一陣可以講下。咁所以就係起碼萬必就放翻出嚟先啦，咁樣即係。咁其他其實四十七指其他人咧都最近有啲案件係關類似嘅，例如2019年7月1日，我相信大家都記得就係好多人闖入立法會啦，咁最後警察亦都拘捕咗唔少人去告佢哋暴動嘅。咁其實其中有兩個都係喺35+案，即係四十七指入邊嘅，就係、是、周家成同埋劉永康。 哦， 係啦，咁劉永康就偏向係認罪嘅，咁周家成就未必認罪啦。咁都係講一啲佢哋嘅消息啦。咁但係其實排期咧，呢單案都排期到2023年先審噶啦。係 啊，係啊。 咁但係周家成就繼續保釋嘅，劉永康就其實都唔知邊因為邊單案而唔俾佢保釋啦。咁主要應該係35+單案唔俾嘅。咁就一路睇落去啦。咁其實即係幻想到淨係呢一單有暴動，跟住35+可能又係一啲危害國家安全、犯國安法嘅控罪，咁其實都可能喺牢獄入邊都要捱一段時間嘅。所以希望大家真係即係佢哋有名有姓，我哋都要記得，即係一啲無名無姓，我哋都希望我哋會記得，就係唔好搞到佢哋好似被遺忘、被社會遺棄咁樣。 每一日咧都仲有好多 case 喺個法庭度咧，都係啲即係呢個呢兩年嘅。 係啊係啊，即係其中一個係一個中學生，係因為我即係係補習界啦，我叫做係咁。其中一個即係我其中另一個補習朋友嘅學生，之前都喺個呢度人民主場講過嘅，咁就係一個女仔嚟嘅。 哦， 咁佢同埋幾個就係犯咗一啲即係都係因為社會運動犯咗一啲事啦。咁本身就已經判咗刑，就係、是、社會服務令嘅。咁但係律政司最近就提出上訴，咁又前兩日又重新還押過啦。 係啊，趕盡殺絕對於香港嘅即係後生仔、後生女，即係年青一代啦。總之就係而家呢個政府呢、這個阿僭建華嚇，總之就係攞住把大關刀。係 啦、啊，係啦、啊，即係點都要， 絕對係要殺錯。 即其實尤其是已經係判刑，仲要係定咗罪，就係、是、社會服務令。即係連個官當日我有旁聽都講，其實社會服務令都唔係一個細嘅懲罰嚟嘅。 係啊， 即係講你每個禮拜六日都要可能抽成18-8個鐘去做一啲嘢。 唔知係咪你講呢單啊？有個就係、是、佢其實係嗰個社會服務令咧，都已經完結咗噶啦，即係佢要做嘅嗰幾百小時嘅社會服務令咧，都已經完結咗啦。而家再上訴，喂，咁咪即係雙重 double 去懲罰咯？ 我就唔清楚某個單，但係如果係咁，其實係咯，大家都覺得係唔合理啦。 係咯， 同埋因為佢哋咁樣排期法咧，其實可能佢哋犯嘅事咧，嗰、那個量刑本身都可能係一兩個月嘅啫，但係。因為你個法庭要排期，好似啱講，即係2019年7月1日闖入立法會嗰單暴動案，都係到2023年先審嘅。咁如果你一路唔俾佢保釋嘅話，或者啱嗰啲案件咁樣，其實佢至少都係坐個幾兩個月噶啦。可能一判出嚟話、我其實要罰佢3個禮拜，咁但係原來人哋都已經坐咗5-6個星期，仲要加埋可能做咗社會服務令嘅。係 啊。 咁所以呢啲就係、 是， 就其實本身就係法律。都不是太公平，老老實實的感覺。只不過這一兩年我們更加多機會去感受到這件事呢，就更加唏噓，更加感嘆這樣，即是 好像那個、美籍的律師、他不就是因為、在個地鐵站到、告他襲警嘛， 但是當時其實只是一個便衣探員，可以說 還有就是人家 委任性， 人家是即有兩個，除了這個、法國美國律師之外，他其實還有一個外籍人士呢，都有問過這個便衣呢，就是你是不是 Popo， 即是用英文問，他是應了人家就說不是的，那變了呢、現在的法官判他有即判這個美籍律師說他即是那片子透露出來的嘛，那是事實來的嘛，但是個官其實是幫他兜，因為個官說你叫人哋做 popo 人，即係唔尊重人，尊唔尊重一件事。當時咁嘅情況之下， 我問你是不是差佬，即如果用中文的意思就 是喂大佬，差佬警察呢是不喜歡別人稱呼他做差佬的，因為我自己呢有親戚呢是做警員的，退了休了，他呢就是不喜歡別人叫他做差佬的，所以如果你見到個警察即 用中文的英文就是 Popo， 用中文就是說你是不是差佬，他說我不是，咁我好正常地理解你就唔係警察囉。 然之後你又追緊一啲人諗住去撳低人，咁佢只不過係調返轉撳低你做咩事呀，你做咩襲擊其他人，即係個感覺係咁。 咁所以嗰個律師就話、我一生呢即係都係相信法律，奉獻法律嘅，但係我唔相信香港嘅法院囉。咁我係呀，而家香港呢真係呢、無論係即係你係法、即係法律從業嘅，即係無論大律師啊、律師啊，或者係法律學者啊，咁都係嘅，一生奉獻俾法律。但係香港而家嘅執法啊、法院啊，都係唔值得信任嘅。 即係譬如好似之前啊戴耀廷，即係一個法律界嘅教授都講過，即係同快必喺庭上相遇都講過，講笑咁講啦，佢話、我都唔係好識而家法律啦。 咪係咯。 係啦，唔可以，亦都喺。自己受審的時候，他的層次，即係嗰一段，他就是去講究竟他認為法律是點，是 serve the people 嘅，唔係 serve 即係唔係服務政府嘅，其實是服務人民，保障人民的權利。即係慢慢好像香港的感覺不是啦，因為很多基本法我哋本身有的即係最基本的人權都慢慢冇咗啦，集會自由嚇、言論自由好像慢慢消失曬咁。 咁其實喺個獨裁政權裏邊，不嬲都係。法律是服務這個政權的、 即公權力公權力就一定是服務最大公權力的、那 個、是的，你看看在大陸的法律香港的 陽光司法 天是的，再遠一點的那就是這個納粹德國的法庭，是不是我經常都用這個比喻的 咁啱啦，咁啊順便講下啲法官啦，因為如果大家冇有印象嘅話咧，有一位法官叫郭偉健嘅，咁其實就係、2019年尾左右啦，就將軍澳連龍隧道即係連龍牆嗰度咧，就有單傷人案嘅，咁啊斬人嘅， 係啊， 咁啊斬傷咗一男一女，有冇記錯？ 斬到人哋腸都流出。 係啦，咁當然佢要受到判刑啦，咁你持刀斬人，咁、但係呢位郭偉健阿法官就覺得其實嗰位施襲者係有高尚情操嘅。嚇、都係想守護香港啊，用佢哋嘅方法就係、是，所以先傷人嘅啫。 即係咧，呢個法官咧就同阿梁振英咧係同一見解嘅，只要你係愛國咧，殺人放火都冇問題嘅。 係啊，佢嘅感覺係咁樣啦，俾人咁，所以嗰時其實即係可能嗰、那個佢哋個勢頭冇咁強嘅時候啦，我咁樣形容佢哋。當時其實係嗰位法官咧，係唔俾佢審理一啲關於可能係反修例運動引致嘅案件嘅、因為怕佢即係可能始終個感覺，咦會唔會可能有政治唔中立啊，有偏頗？咁、其實最近佢亦都開始審理翻所有案件噶啦。咁、其中一單咧就係、一個女士啦，四十幾歲嘅女文員，同埋一個未夠十八歲嘅學生，咁、就話佢哋可能係印咗一啲。加埋印加派發一啲佢哋認為有煽動性刊物啦，咁我冇睇到。 違反國安法喎，好似係話。 係啦，跟住控方就話其實呢樣嘢除咗係煽動之外，有機會係危害國家安全嘅，所以會違反國安法，就應該用呢個國安法指定法官咧去審嘅。咁郭偉健就話唔使啊，我咪就係咯。係 啊。 所以原來就係一個。郭偉健真係啱聽到係一個咁樣盛讚一個施襲者有高尚情操嘅法官咧，亦都係今時今日香港特區嘅國安法指定法官嚟嘅。就係咁啦。 嚇係喎，我覺得咧，所有啲即係暫時啊，我感覺咧就係、是、國安法嘅法官咧嗰、那個道德判斷咧係同我哋係完全唔同嘅喎，即係咧等於呢個國大法官。他咧就會認為咧一個咧行兇者，即係斬到人哋咧半條人命都冇嘅啦，嗰個人都可以高尚情操嘅，因為嗰個人講過一句：哎呀，我都好關心佢啊，究竟即係嗰個生命即係救唔救得翻啊？咁都黐線嘅，好多呢個職犯啊，咩呢個販毒嗰啲啊，夠話有悔意嘅啦，去到法庭啊，梗係咁講啦。 多餘嘅。咁所以你咁你都仲高度讚揚佢高尚情操，我都唔知嗰、那個呢、這個法官係天真啦，定係可能佢嘅價值觀同我哋唔同啦。同樣地嗰、那個陳廣慈係嘛？佢最近嘅嗰、那個 審理一個入境處女文書助理。就是因為話嗰個女仔起底，因為20幾歲嘅啫佢，即係之前如果大家知嘅話，有個 TG Group 叫老豆揾仔嘅，就係喺即係入邊會有好多警察啊、官員或者係一啲政治人物嘅可能屋企電話啊、住址啊咁樣等等。咁當然唔係叫大家去睇或者去一起起佢底，即 係 就發生咗呢件事。咁就俾即係警察查到咧，原來一個呢位女文書助理去起底嘅，咁當然亦都真係違法嘅，當然亦都有問題嘅。但係係啦，你可以繼續講。 咁、那個法官而家咧就係話呢個即係批評呢個女仔咧，就話佢咧係冇涉及金錢嘅，即係佢唔係因為收錢做嘢。但佢話咧，佢就係冇收錢做嘢咧，佢呢啲咧係咩話？咩網絡塔利班喎、 啊？唔係網絡阿爾蓋 達。阿爾蓋達， 因為塔利班最近呢個中共證明咗佢哋其實哇係一個好。很温順的組織的， 但 是 阿爾蓋達未被消滅之前和塔利班 是 基本上是很緊密合 作甚至乎即有人說911是一起搞出來的，有人這樣 說的，即塔利班的政權當時是包庇阿爾蓋達的嘛，他說人家是這個什麼網絡的阿爾蓋達一個女孩子的嘛，這麼嚴重、還有呢就是說、收錢即係唔收錢去做咧，先至恐怖。收錢去做咧，都仲係合理解釋啊！即係咧，你收錢去做啲咧，為錢，即係嘅意思就係你為錢去做啲傷天害理嘅事啊！ 可以咁講啊，都合理啲佢覺得。 哦，咁就合理嘅，即係 其實 我真係覺得。你為錢去做啲傷天害理嘅事啊！你更加係不可原諒 嘅。其實係公又佢贏，字又你輸嗰啲咁嘅啫，咁嘅啫，即係係啦。你唔收錢做，佢就話，即係好多人都話啲人係收錢噶嘛，我哋都收緊錢噶嘛。 係咯，所以 好多人話我哋收錢做就係哇貪圖利益啊，出賣祖國嗱、啊。首先我從來都冇出賣祖國嘅，中國好好啊，咁樣講一次先啊。其次咧就係、是。我哋冇收錢又話我哋哇咁仲衰添，都唔係啦。咁其實所有嘢都係佢講，我哋變咗阿爾蓋達，唔係我哋，佢哋 sorry， 佢哋變咗阿爾蓋達啊，仲要話係區域法院七年啊嘛，咁啊最多判刑。 係啊，話應該要擠去高等法院喎。 我唔知佢會唔會咁樣做添啊，其實係因為再押後審理嘅，即係佢絕對有權咁樣做嘅。阿陳呢個偉大嘅陳廣慈，亦都係審過快必唔少案噶啦，係。啊，所以 咁喎，去高院嘅話，佢又可唔可以控制到啲陪審團全部都係？ 國安法啊嘛，如果用國安法告佢咪得咯？恐怖活動嚟喎呢個，佢講到明係阿爾蓋達喎，即係唐英傑嗰啲恐怖活動罪嚟喎。 其實以後咧，即係咧，所有區域法院都 upgrade 咗佢做呢個高等法院，全部案件都用國安法。 同埋我係冇，我冇諗，我冇諗過 裁判咩陪審團都唔使啦。 我冇諗過原來即係如果啲法官係啱嘅話咧，咁通常都啱嘅佢哋嚇，佢哋啱曬。原來香港的恐怖分子是多過阿富汗的恐怖分子，因為根據中國呢個中央政府講咧，而家塔利班係好温順的組織嚟嘅啫，係成功和平接壤，即係唔係接壤和平接管咗呢個政權咁滯嘅。咁但係原來香港你睇下唐英傑又係恐怖活動啊嘛，呢個就而家話可能提去高院，原來香港嘅恐怖分子仲多過阿富汗嘅，我今時今日先知道，所以嗰個上戲嗰、那個。即係啲人話辱華啦，嗰、那個男主角即係有啲似某個國家主席嗰個啦。佢加拿大人嚟，佢幾年前就話佢阿媽由細到大咧都話中國係一個好落後嘅地方，話即係可能啲人會餓死嘅第三世界國家咁樣。當然係假噶啦，中國人話哇，但係而家原來香港先似第三世界嚇、啊，原來恐怖分子仲多過阿富汗嘅可以。唉，咁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即雖然咁樣講，好似又有啲唔知好嬲定好笑啦。但其實呢，我覺得我哋要繼續關注嘅，尤其是真係有啲香港人咧，我睇一啲訪問咁樣，佢哋好似最近都慢慢覺得呢樣係一個常態，即係慢慢真係會去習慣呢樣嘢變成常態係事實嚟嘅，我哋改變唔到。但係千祈唔好慣，即係好似當年十年嘅其中一 個本地蛋嗰度，即係阿子叔嘅嗰個角色啦，都叫大家千祈唔好習慣，有啲唔合理嘅嘢咧，一習慣咗咧就冇得翻轉頭嘅。所以點解我哋先繼續喺度？即係其實我哋講呢啲， 即係所謂嘅習慣係唔可以哦，係咁嘅啦，就接受咗，即係你習慣咗，但係你係唔接受。 係啦，譬如即係好簡單，周恆同就係佢覺得。平時都可以悼念六四日，佢唔接受呢個不能悼念嘅慣例，咁可能佢最後即係而家要喺被還押當中啦。但係佢就係咁嘅諗法咯。咁當然我哋合唔合法，佢哋係咪違法，我哋未知啦。咁但係我哋調轉，我哋覺得唔合理嘅嘢，我哋咪要去講咯。喺合法嘅框架入邊講啫，有言論自由噶嘛，基本法嚇，即係所以就 keep 住要講咯。點解會繼續喺度？咁啊，仲有單就係其實上個禮拜提過嘅，咁就係關於六四嗰、那個，即係就係講六四嗰個集會啦。 哦， 即係包括阿陳浩桓嗰啲，咁其實佢就前兩日仲要俾人加控，又有一單嘅參與非法集結。咁但我諗佢都冇乜所謂噶啦，佢即係出嚟嘅時候，佢都同大家講中秋節快樂添啊。咁啊，其他六四案即係例如其他嗰啲牽涉在內嘅人就係判大概四至十個月啦。咁其實 同期執行。 係啦，咁啊好在都係同期執行嘅，咁其實都被還押當中。咁啊，而警察咧即係咁啱講六四就係佢其實係要求六四紀念館咧，即係實體嗰個其實之前本身都唔開放噶啦，因為防疫嘅問題。咁後屘又直情俾人哋調查，跟住拎走曬好多係拎走曬，唔係好多添，係拎走曬全部 嘅。跟住就換埋鎖添。 係啦，幫你換埋鎖，跟住有咩事咧就揾警署啦，即係 過嚟旺角警署揾我啦咁。 咁但係其實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六四紀念館有個網站嘅，佢有個網頁版嘅。咁其實嗰個就到而家都未 close 嘅，即係冇刪到嘅。即係如果大家而家打六四紀念館，係可以揾到個網站，亦都有好多好多。即係一啲歷史嘅文檔啊，當時即係發生咗好多事啊咁樣嘅。咁但係警察其實就係要求香港警察就要求去刪埋呢個網站。 哦， 係啦。 咁佢會唔會咁做咧？ 六四紀念館嗰邊就 應承咗， 冇 未應承， 所以大家依然可以瀏覽嗰個網站嘅。 咁我諗有心人會將佢 back up 嘅，但因為遲早佢哋都會呢、這個你即係差佬出得聲。叫你刪，你唔刪，咁佢咪咩咯？上門要 其實要睇個網站個 server 喺邊度嘅，我相信，即係睇下有冇啲即係，因為而家係合法噶嘛，咁其實個 server 就可以擺第二度，都有機會可以繼續瀏覽到嘅。但係其實又調翻轉一個香港編年志，即係講翻2019編年史，香港編年史2019年嘅好多事嘅嘢咧，其實而家喺香港已經係睇唔到噶啦。唔知佢 server 死咗啊，定係即係可能香港嘅網絡 block 住咗，咁我都唔知。咁但係六四紀念館個網站咧，即係尤其是而家我哋即係仲有得睇嘅時候咧，就不妨大家睇下，即係有記憶之下咧，下次我哋同人講嘅時候，就算個網站冇咯，唔緊要嘅，記憶喺我哋個腦入邊啊嘛，我哋自己講翻俾人聽都得嘅，係啦。咁所以六四紀念館嗰個都係即係拒絕嘅，佢話佢哋仲要話哇，如果呢啲其實一啲歷史嘅史記同埋記錄嚟嘅喎，如果都刪除嘅話咧，其實係一個好可恥嘅行為嚟嘅。 超中共政權從來都係呢個將真實嘅歷史係冚埋佢、收埋佢、即係消滅佢，然之後再寫佢自己認為嘅歷史噶嘛，所以佢哋唔覺得可恥嘅。 可能佢覺得佢嗰個先啱嘅，佢咁諗咯。我哋嗰啲係假新聞、假睇假歷史，咁唔緊要嘅，我哋自己睇再去判斷咯。咁啊，所以即係搞完支聯會啦，其實都即係今個星期仲有石牆花添咧。 係啊， 即係今個星期其中一樣即係都有又係好惋惜嘅，就係石牆花組織就即係解散啦。係 啊， 係 啦。 咁始終我相信都係受到壓力啦，因為阿鄧炳強上個禮拜都話喂會有啲。越嚟越感覺到咧，有啲在囚嘅人士同埋一啲喺監獄外或者收押所外嘅人咧，想一齊聯合起嚟，可能係組織一啲勢力，去危害國家安全啊，用啲特權，嗰啲特權係咩？原來係粒朱古力，係啦。 好似啱咁講，煙都可能睇戲聽得多，或者睇啲 煙數 睇啲籌即係在籌人士或者係識籌聽得多。朱古力數真係第一次聽啊，發夾數第一次聽。咁受到呢啲壓力之下，咁啊唯有解散啦。咁啊，即係尤其是而家香港其實因為好多政治反噶嘛，由2019年嗰個反送中修例運動開始，咁所以其實都即係希望佢哋慢慢都會揾到其他人去幫佢哋手啦。我相信即係應該會有安排嘅。咁當然唔係一個好大嘅組織去搞呢件事啦，因為費事俾人哋話好似要即係串連內外。 其實我覺得你打散了一個組織啫，其實就會衍生很多自己行出嚟嘅。 係，因為本身嗰啲識籌，唔係識籌，所謂嗰啲籌友本身都可能是有朋友咧，有親戚嘅，即係我相信大家總有方法去幫佢哋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認識佢哋嘅話， 化整為零係啦。 係啦，認識佢哋嘅話，不妨可能問下佢哋嘅朋友、佢哋嘅親戚。哇！石牆花執咗咯，咁我哋啲普通人嚟嘅啫，我哋唔係諗住搞咩勢力去危害國家安全，有咩幫到手嚇？作為一個朋友，作為一個親戚都會問噶嘛，咁咪要做翻呢啲嘢咯，即係需要靠翻自己，係啊，化整為零，即係靠大家散落喺唔同地方嘅大家噶啦。 其實呢個鄧炳強係咪同咧荔枝角出邊咧嗰啲即係賣嗰啲探訪物資嘅嗰啲咁嘅店鋪咧有關係嘅咧嚇？係咪會 或者有冇啲咩市場調查報告啊？佢走去話咩人哋斂財，咩壟斷呢、這個嗰、那個即係俾籌友嘅物資？我心諗點壟斷咧？ 咪咯 嚇？ 喂！你如果嗰啲嘢咧係好容易喺市面上買到嘅話咧，咁啊根本唔會壟斷啦。咁但係咧，咁講真，監房嗰啲咧，因為咧佢定咗嗰個 size 咧，就真係即嗰啲叫做官僚主義啊，唔喐得噶啦。咁變咗咧係有啲人哋真係已經唔出咧冇貨咧，係真係難揾啲嘅。咁所以咧喺探訪嗰啲物資咧，尤其是荔枝角，因為係屬於收押所同埋近市區咧。真係有呢啲即係以前啊，即係未有我哋啲政治反嗰陣時咧，咁以前真係有咧啲探訪專業探訪人士，佢哋真係收錢嘅，咁啊喺嗰啲即係又同埋咧出邊嗰啲士多度咧買嗰啲貨咧係貴好多嘅，咁但係冇所謂噶，有陽股噶嘛。那些家屬給錢的嘛， 還有有時都沒辦法的，即是我都做過陽股啦，因為沒辦法，因為就是那些包裝，我其實都很怕自己，即是一個禮拜可能都是探那位手足一次，那我入那包朱古力都入錯，可能少一包朱古力吃，你知道朱古力多厲害的啦，現在，當然我是希望他自己吃啦，不要組織勢力啦，原來都可以的，我想他都不知道。咁都可能嗰包 M&M 喺出邊買，講緊$10包嘅。可能你係自己用方法買佢，可能平一兩蚊。但係有時急起上嚟，一樣都係幫襯出邊嗰啲士多。但我覺得呢個都冇問題嘅。咁又點樣壟斷法呢？我真係好想知道。即係有一個組織係方便大家，咁點解係變咗斂財咧？點解係壟斷呢？嚇、啊，根據阿鄧炳強有好多佢好多睇法嘅，即係一自由市場有關事嘅，即係黃藍。即係藍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佢又話 表現到自己好薄， 係啦，話叫啲 飯都掂㗎， 話叫啲受壓迫嘅商户啊朋友應該要行出嚟指控呢樣嘢，話 咁我贊成喎， 違反自由市場原則， 出嚟示威，出嚟抗議拉 banner。 我完全不明白、啊、即是黃色經濟圈怎樣去違反自由市場原則呢？我們又沒有人拿支槍，沒有人拿碌棍守住在人家的門口說，說喂你不要進來吃，其實只是一個建議，就好像一個好不好吃 的評分一樣，一個食評，只不過 告 訴你， 即是我 吃 完我覺得這裡好吃或者這裡方便這樣， 只要告訴你他背後的老闆是誰，我只是講這件事給你聽，沒有問題的。 那他又想即係佢而家覺得自己好犀利啦，即係有人話齋，直頭係一個咩啊？死亡筆記簿啊嘛，即係佢一點名咧，你嗰樣嗰個組織咧，你就呢個要接埋啦嘛，係啦。咁所以而家咧就除咗呢個針對即係針對完呢個石牆花啦，咁啊嚟緊啊記協啦， 記協， 跟住就呢個黃色經濟圈啦嚇。咁但係記協暫時嚟講都仲企硬喎。 記協都幾頂得住嘅，因為鄧炳強喺大公報即係前兩日 四號啊，頭條添啊，即係嗰個頭版就話咩誒，覺得嗰啲啊記協就好多學生會員啊，唔知點解，佢話仲要成日去啲學校度開講座，所以好似個感覺咧就係氹佢哋入會咁樣，即係唔知佢嘅目的係何在，而且咧覺得嗰啲可能記協嘅幹事咧，好多都係嚟自某幾個媒體嘅，即係唔夠廣泛性，亦都踢咁多學生入會咧，好唔專業啊！當然佢唔用個踢字啦，但係佢嘅感覺係好似咁樣嘅。咁記協咧即刻馬上係連翻解釋嘅，其實嚇得13% 嘅會員係學生嚟嘅啫，而且嗰啲學生全部都讀緊新聞系嘅，即係唔係 大學嚟嘅喎， 諗到咁樣嘅喎。咁啊，仲跟住前幾日啦，咁啊。應該是昨日添啫，定前日。咁佢喺立法會開完會之後，其實我都唔知而家立法會開咗咩會嘅。但開完會之後咧，佢見記者，咁又繼續喺度撐喎，就有三點咧就質疑呢個記協。佢話咧第一樣嚇，佢話覺得佢哋有立場嘅，即係點？即係例如立場新聞啊，《蘋果日報》當時即係。嗰啲直播一見到咧，可能有少少碰撞咧，同警察啊記協就會馬上譴責嘅。佢話調翻轉咧嚇，《文匯報》、TVB 嗰啲記者嗰啲器材俾人哋打爛，佢哋有冇譴責咧？佢話《東方日報》咧，其實前幾年有一單案咧，就係話俾黎智英恐嚇嘅。咁後屘咧就係、是、判敗訴，但係而家又上訴緊嘅。咁佢又話你哋有冇譴責啊？話記協，咁佢真係做功課做得唔係好夠嘅。記協咧就出嚟講，其實佢哋有譴責嘅，只不過係快慢唔同啫。因為我覺得好簡單啫，我見到你點解推撞立場啊，推撞呢個《蘋果日報》記者會即刻譴責咧，直播見到噶嘛， 係咯， 係人都見到噶嘛，咁咪即刻譴責咯。其實 TVB 嗰時有啲示威者係因為可能覺得 TVB 個立場啦，政治立場都有真係可能係。不俾啲 TVB 記者影嘢啊，做嘢 啊， 其實記協呢樣有譴責嘅，即係可能有啲人覺得哇咁左膠添啊，但係咁記協就係、是、所以就係可以證明佢係一個專業組織添啊，係 咯， 係啦，佢其實唔係因為立場譴責邊邊，總之阻住採訪嘅話就係有問題噶啦。咁另外就係嗰、那個《東方日報》記者俾人哋恐嚇嗰單嘢啦，佢都係有即係、就是、有出聲嘅，即、就、係、是、如果真係有呢件事嘅話，佢都係有譴責嘅， 係咯。 咁同埋另一 樣嘢，即係有記錄可查噶嘛？ 係啊，但係阿鄧炳強就人哋冇，同埋其實即係啲官員唔係好中意講咩單案仲喺法律程序處理緊咧，其實就唔適宜發表太多嘅。其實正正呢一單案咧，其實係上訴緊嘅。咁但係佢都發表好多咯。不過佢都有講表達下個睇法啫嚇、啊。作為問責官員，表達睇法係佢責任嚟喎。佢覺得即係難聽啲講啊，亂噏。啊，狗噏就係佢嘅睇法咯。係 咯，你都冇去 fact check 係咪啊？我就查清事實。 冇 fact check 㗎，咁好多人就係睇佢嗰啲嘢嘅啫。 咁你同街市阿三叔婆、四叔、四伯娘有乜分別？ 係啊，即係話哇，我聽講咧點點點點點。 咁啊係啊， 全部都係自己覺得。跟住 咁仲有咧，就係好似頭先所講話咩即係去學校咧，就即係踢人入會啊，唔知做乜啦。喂！咁如果你話去學校踢人入會，你警隊仲犀利啦，少年警術、 啊、 警察啊嘛，咩 警棍啊，咪少年警術啊，都係少年警棍噶啦，教佢唔係警棍。仲有佢哋嗰啲少年警訊咧，佢哋都好中意揾啲即係唔好話遠啊，即係嗰個片段係有個好細嘅妹妹就係五六歲都喺度訪問嗰啲警察，訪問啲督察啦。咁。咁、那、嗰個你又話嗰個13歲嘅記者，哇唔應該， 哇人哋係假警察，係 啦 假 記者， 假記者啊嘛。 咁你呢個咧咁啊，同埋即係佢仲有一個點咧，就係、是、人人係記者呢樣嘢咧，其實係講緊一樣公民嘅權益權利嚟嘅。呢、這個只係用一個記者，即、就、係、是、因為可以監察社會，一齊監察。去做一個可能係一個 slogan， 就話俾大家聽有呢個人權有呢個權利，可以幫手一齊監察。即、就、係、是、譬如《東方日報》。嚇、啊！佢立場好鮮明啦，佢都有個人人係記者報料熱線咁樣嘅， 係喎、 哦。咁唔通你又話佢啊？咁所以佢將專業記者同埋即係呢啲叫公民記者咧，即係我哋都可以監察個社會係撈埋一齊講嘅，即係完全係混淆視聽。咁同埋佢又質疑即係記協啲資金喺邊度嚟啊？會唔會收咗外國勢力錢啊？嗰個要公開。 咁粵記協直情話，其實你想即係某啲政府部門直情可以查到喎，我哋好清楚地公開咗咯。 佢哋要向稅局啊，或者個政府嘅部門要呢個咩今日年年交報告噶嘛呢啲嘢。 所以咪就係咯，但係唔做功課嘅。 反而咧，好似有我今日睇係咪中新聞定咩邊度咧？又喂呢、這個警察嗰、那個。即係嗰、那個嗰啲叫遮仔會， 係 啦係啦，嗰啲遮仔會咁嗰啲啊，咁佢收嗰啲捐款咧，全部都好多都係匿名嘅，尤其是話有一單係2000萬嘅， 2000萬 都係匿名喎。 不過阿原助級協會啊，即係阿省仔會會長，佢有講噶嘛，因為我哋愛國愛港，我哋忠誠勇毅，所以咧我哋唔會犯呢個國家安全嘅嘢，所以就唔使查我哋，就係咁啦，佢有解釋呢樣嘢嘅。 哦， 所以忠誠勇毅， 即係嗰啲錢係邊度嚟？唔緊要嘅， 我都想知其實，但係你問下佢，佢都係咁樣答你咯。佢另一個質疑就係仲有話係覺得要公開啲會員資料，即係想知佢係邊間報館啊呢樣嗰樣。咁啊，記協都係話啦，咁其實收佢哋嘅資料係處理會務嘅啫，就冇話可以公開披露嘅，因為呢啲係私隱條例嚟嘅。咁就所以記協就基本上係可以話，即係你問乜我咪答你乜咯，佢都話翻曬俾你聽啦。仲要其實你用係用好多一啲自己覺得嘅嘢，或者甚至乎係假嘅嘢去誣衊佢。 其實咧，公平啊，不如咁啊，你由呢個公佈30000警察嘅資料咯。 唔係想唔會噶嘛，咁咪就係咯。 得唔得啊？ 即係因為呢個就係私隱條例啊嘛。咁你唔俾，可能有啲警察係。即係有機會違反國安法嘅咩？即係最好大家都知道最好啦，全部人都知道最好。 嗱，呢個30000警察嗰啲資料，譬如咧佢哋有冇負債啊，負幾多啊，咁呢啲咧都要嘅，因為咧，哇！你點知佢負債之後會唔會作違法嘅嘢㗎？係咪啊？ 咁但係當然有調轉，因為私隱條例嚟㗎嘛。不過好似啊， 唔 知邊個國安局 局長，我講大家即係 公平 啊嘛，咁你要記協嘅呢個披露咯，咁。你叫得記協就可能呢個下一次又唔知邊一度又要披露，我唔緊要啦，全世界大家一 全世界嚟披露啦，係 啦，咁你警察部咧係咪？ 全部透明曬，全香港透明啦嚇，唔使監控添啊，直接全世界都知，唔使特別邊個知啊，咁但唔得噶嘛，係啦，因為私隱條例啊嘛，香港未知道到咁，咁所以咪就係阿鄧炳強咧最近即係好多睇法咯，佢作為問責。即係成日都話自己作為問責官員，我都係表達我睇法啫。石祥花解散，我都唔係特別叫佢解散㗎，我都係表達我嘅睇法啫。 中國有句成語叫新鮮事蹟啦嘛，咁你叫得人哋做呢樣嘢，你自己做咗先啊嘛。 同埋其實我諗都有人質疑啊，即係社會上都有人質疑，會唔會可能即係有啲警察係做咗啲，即係當然我覺得係一小部分啦，但係樹大有枯枝，咪揾佢出嚟咯。所以其實佢都可以試下披露嘅。即係大家都披露咁啊，最好啦。 尤其是呢個上，即係你叫得人做嘅，其身要正嘅話，新鮮事蹟做咗自己先，自己披露先。 唉，咁所以最後咁，梗係我就睇個鄧炳強之後又會點樣去再講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即係唔好話鄧炳強啦，阿特首辦都識道歉啦。不過特首辦道歉就因為中國人民共和國。嗰個字有道歉嘅，其實佢而家鄧炳強 其實好奇怪喎，咁大隻雞乸嘅字都會睇錯嘅， 即係雞乸咁大隻㗎，因為其實喺個後邊個 backdrop 度啊，佢一個電子 backdrop 嚟，每一次設計即係，譬如林鄭今日想講下疫苗，跟住就會變咗咩齊心打疫苗啊，嗰日就想擦鞋就講全運會啊嘛，咁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唔知點解變咗中國人民共和國，其實我自己咧就覺得好侮辱嘅。我侮辱我哋祖國嘅，嚇違反國安法嘅，令到我討厭呢個林鄭，佢自己令我討厭喎。咁其實佢應該就要，即係就算唔使徹查，都好似阿葉劉啊嗰啲張國軍話齋，都要嚴肅處理下嘅喎。你連個名字都搞錯喎，即係譬如我哋即係做人民主場，我哋都唔會無啦啦有一日講咗係咯，唔知咩嘢啦。咁點解佢作為一個？特區首長仲要咁愛國，仲要成日都要講香港嘅年輕人應該要認識多啲祖國，但係連個名字都錯啊！咁其實佢係真係好大鑊嘅喎。 咁呢個到底邊個出錯咧？喂，其實真係 最大嗰個係咩飛噶嘛？有大食大噶嘛？從來都係。 其實應該全部人都睇到喎，真係咁大隻字。不過有啲人話咧，其實林鄭係可能係好即係緊急，去即係好後好去到 deadline 先會講今日想講乜嘅。咁設計嗰啲人就要嗱臨整噶啦。咁但係我覺得嗰隻字真係好大隻噶喎。其實 嗱臨整都應該。 其實冇可能係錯呢樣嘢咯。係啊。咁。 咁到底整嗰個人 究竟係邊個負責 中文嘅、 啊？我都好想知究竟係邊個負責咧，所以 即可能唔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嚟嘅，所以咧對於、這 個、但係其他人一定會有睇到㗎，即係新聞處嗰啲人，即係佢上台之前，我寧願識咗佢好過啦。即係佢講嗰下嘢，你見到嗰隻字大大隻字《中國人民共和國》，即係嚇、啊、台灣嗰個就自稱中華民國，中國就自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林鄭想點啊？嚇、啊、一個國家各自表述啊！冇可能係咁樣噶嘛，咁又，但係佢又肯即係叫做肯道歉啦，個、哦、特首辦道歉啫，都唔係特首道歉嘅，林鄭係唔會致歉嘅， 梗係啦， 同埋要維持， 林鄭唔會有錯嘅，同我哋習大大一樣嘅， 自己嘅仕途佢都要道歉嘅，如果唔係點啊，話自己冇錯啊，呢下都仲，咁、嗯、但係講翻轉頭，鄧炳強就應該。我想他這兩天都會繼續去講一些話的，因為他最近都講得那麼開心，即是講幾句就石牆花又解散、嗯、講幾句支聯會都害怕支聯會都要被人拉、嗯、啊記協竟然做夠膽死頂在他的角度、嗯、看看之後會有怎麼發展、嗯、但是希望記協頂得住，因為其實行得即、啊、不過香港都沒有了，好像上次那樣都是好像你說變了、嗯、那就又講下另一個問責官員啦，就係、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咁佢就話根據自己嘅專業判斷咧，就覺得有港島區有七位嘅區議員宣誓係無效嘅。 係啊 ，DQ 咗佢哋七個。 啊，咁包括就係可能係直情參與過35+選舉嘅彭卓琪、楊雪瑩，咁、嗯、其他咧都應該係借嗰個辦事處嚟去做初選嘅票站嘅。嗯，所以他雖然沒有直接去說這件事，但是即是沒有直接指明，因為你用來做個票站，他說其實他們打算無差別去反對議案樣、嗯、所以就被人 DQ 了，就不是忠誠效忠這個特區政府了、 嗯、 而我覺得最有趣的一件事呢，其實有一個是民主黨的人來的，他主要是民主黨很高調公開說覺得應該要繼續選下去，即係立法會選舉都要選落去嘅。 哦， 係啦。 邊個啊？ 叫蘇日恆。 哦。 係啦，咁佢俾人 DQ 埋咧。 咁佢咁高調地 都唔留佢咯，就係、 是、咯，咁奇怪嘅，因為之前又話啲民主即係有即係係咪中聯辦定咩啊？ 橋聯啊，嗰個橋聯商會會長。 啊，咁就話你唔參選係唔啱噶嘛？你民主派、民主黨嗰啲係應該要參選啊嘛。喂，你呢頭呼籲人哋民主黨啲人啊，或者民主派啲人。 林鄭都話啦、嗯，一個政黨唔參選，其實都唔知佢存在的目的。 咪係咯，咁而家喂，依、這個贊成要繼續參選嘅，你都 DQ 咗佢，咁佢仲點樣去參選立法會啊？區議會、區議員嘅資格你都 DQ 咗啦。他還有什麼資格去參加立法會 啊？所以有些人就是說，其實原來他們連民主黨這個花瓶都不需要了、嗯、也都有些人說可能又會一個新黨派出現呢、嗯、因為他們說狄志遠都是泛民來的嘛、 哦 啊、可能狄志遠和其他人 泛民還是泛民啊？ 泛民啊，他說狄志遠他們說、嗯、可能他們組一個新黨派啦，那就到時就知道啦、嗯、不過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他主流派都被人 DQ 埋，他最後都仲要講話、嗯都仲有人留低啊，有啲嘢都要繼續做嘅咁、哦、樣嚇、 嗯 啊，用咩方法都要繼續行落去，講又好聽啦。咁、 嗯、 但係佢又，我真係想知佢點樣行落去啦，喺議會入邊嚇，即係有啲似鄭松泰之前被人 DQ 咗，佢、嗯、都仲話尊重人哋嘅決定，咁即係點啊？原來你認自己發假誓啊，係咪先？他尊重人哋，佢認同人哋，咁即係你發嘅誓係假噶啦，人哋覺得你係假，跟住你話係咯，我都尊重佢，覺得我係發假誓嘅決定嘅，我都認同佢係話我發假誓嘅，咁你咪犯緊法咯。即係呢啲人就係模棱兩可。喂，我你梗係同佢講我發嘅誓係真啊，我真係效忠中華民共和國，真係效忠特區政府啊嘛，你咁樣去撐先啱噶嘛，如果你係真心咁諗。 咁原來你真係唔係真心咁諗喎，其實人哋可以告你發假誓添啦。咁呢班人真係 唔識代入佢去諗法，我唔明白。 唔會代入到噶啦，唔會代入到啦，亦都唔識代入到噶啦嚇。佢哋政治係一種置業嚟噶嘛，個置業係買樓嗰個置業啊。 哦。 嚇，即係佢哋。是一份工嚟嘅，一份高薪厚職，佢就覺得邊有為民請命呢樣嘢喺佢哋嗰度，即係你話我咁樣話佢哋衰都係咁講，咁所以就一堆俾人 DQ 咗啦。咁睇下其他，因為係港島先嘅，嚟緊應該仲有即係東九龍啊、西九龍啊， 五區分開， 新界東、新界西，我唔知佢點樣啦，因為佢要一齊去同一個地方宣誓嘅，即係比起一啲公務員。就仲公務員係簽字嘅啫嘛，好多即係唔係高級嗰啲，係去到 A.O. 嗰啲級數先要咁樣，即係對住阿林鄭，好似林鄭好似皇帝咁望住你咁樣宣誓啊嘛。嚇咁啊，今次俾阿徐英偉做呢個角色啦，不過係閉門宣誓嘅。咁但係所有嘢都係徐英偉話事啦嚇，即係究竟邊個係真，邊個係假？ 有冇得飄？有冇覺得飄飄然呢？ 我相信係有啊，即 係高高在上咁 啊！即係如果大家去睇下阿鄧炳強啊、徐英偉啊，佢哋同傳媒講嘢嘅語氣咧，你唔覺得佢哋好似一個官咁樣嘅？即係唔似一個我哋喺香港見開嘅官嘅？即係見開啲官都係即係可能會係比較修飾佢哋啲字眼啊，啲語氣亦都唔會太輕佻啊。即係大家如果睇翻鄧炳強啊、徐英偉接受傳媒。即係講嘢嗰時候，尤其是徐英偉啦，即係有人話其實即係你俾嗰幾位DQ 嘅區議員嗰個書信咧，其實都唔係好詳盡解釋喎。有人話得幾隻字喎，跟住徐英偉話嚇邊度得幾隻字啊？佢真係咁嘅語氣喎嚇，好嗰段好詳細喎，成段字喺曬度啦，你叫佢自己睇下啦。類似係咁嘅語氣喎，真係即係呢啲就係今日香港嘅問責官員啦。係 咁噶啦，係咁噶啦。咩人就咩質素噶嘛 啊！但系考第一嘅喎，年年林鄭，不過都唔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咯，就係、是、 考第一啊？點啫？喂，而家呢個無論喺監房裏邊啊，又或者受審咁嗰啲年青人啊，好多情嘅嗰個 quality 仲高過佢啦，人哋唔使年年考第一啊！ 最近有個係理大博士生係， 係咯， 係啦，即係 人哋唔使標榜自己年年考第一，佢係咪真係年年考第一冇人知？但係總之佢得出嚟嘅成就就係高你呢、這個阿林鄭你哋呢班人嘅幾班。 同埋我覺得即係有時考試成績有咩意思啊？你品德即係最緊要啊嘛，做人係啦，即係自己去諗下啦，佢哋。不過佢都唔會聽我講嘢嘅，我哋都係即係自己講翻自己應該要講嘅嘢。 唔係咯，嗰、那個荃灣嗰單啊，係咪啊？話個即係個僆仔中咗槍，咁嗰、 啊啊啊、 個就係咯，你講嗰個 理大 嘅係咯 博士生啦， 係 啊。 喂，佢就係為咗嗰、那個即係後生仔中咗槍。佢係叫嗰啲差佬話你救人啊！ 係啊，佢為佢 我唔會走啊，所以佢先至而家要面對呢個審判咯。 所以就係大概係咁啦。咁啊，同埋可以講下點解，即係呢個都可以少少講下。即係例如香港同澳門咧，而家都真係越嚟越接到中央軌嘅。 啊，澳門犀利啦！澳門本來呢、這個即係佢嘅唯一嘅收入就係、是、喂，即係 博彩業咯， 係咯，博彩 賭 嘅賭，即係博彩税係呢個令佢呢、這個。好經濟係好穩定，同埋可以咧年年都派錢俾澳門人噶嘛。喂，但係而家咧喺度改嗰、那個咁嘅咧，即係唔好講話，因為瘟疫咁啊冇乜人去啦。咁喺度打擊呢個賭業。 係啊，佢係 澳門啲人仲有冇得年年派錢咧？ 真係好難講，就算派都要經過，即係可能要經過呢個中央要首肯。咁之前都係嘅，咁但係而家其實佢變咗啲咩咧？就係嗰啲賭牌咧。即係呢個輕輕講一講啦，就係首先佢最近就話澳門會諮詢公眾，即、就、係、是、會更改呢個賭牌嗰、那個嗰件事，同埋嗰個時限續嘅時限。咁其實澳門本身就可能有六個賭牌啦，有三個係正嘅，三個係副嘅。即係正牌嗰啲人咧，就再俾副牌再去經營嘅。咁而家就剩存可能會收翻曬啲副牌啦。而且就算係繼續。啲經營嗰啲咧，即係中央都會派個官員入佢哋個董事會，去幫手一齊監察住嚇、所有嘅賭業，咁變咗咧派息或者係做任何嘢咧， 啊、都要經過中央手痕啦。 咁、 真係共同富裕啦呢下。 幾好好， 所以好多係接軌啊！即係尤其是佢哋好想接軌，例如民建聯都好無聊嘅。即係最近佢有個調查咧，係調查咗400多個學生嘅家長，中學生嘅家長。 哦， 佢話其實小到爆啦。首先呢個調查冇公信力，400多個你求其去間學校度都唔止啦。咁唔理佢住啦。佢就話咧，因為好多家長認為咧係打機咧會影響嗰個小朋友嘅學業嘅。 哦， 沉迷打機會影響小朋友學業，應該就要立法監管呢樣嘢。又係想同中央接軌嘅，一齊立嗰條法，星期五六日唔好打機。呢啲真係廢話嚟嘅，沉迷咩都會影響學業㗎啦。沉迷畫畫都會影響學業啦。沉迷本身就是一個唔好嘅 term 嚟㗎嘛。 但係星期六五六日唔准打機，咁要做乜嘢咧？叫啲小朋友做乜嘢？ 小朋友大陸嗰啲都係玩卡 game 嘅啫，佢哋邊有走去真係認真温習咧？嚇，仲要補習社都執埋大陸嗰啲，香港會唔會有接軌咧？即係遲啲補習行業又要執笠咧？ 個問題係香港啲家長星期五六日可以放假嘅咩？做到值乜咁噶啦？喂，佢打機你就可以做自己嘢，佢唔打機你陪住佢玩啊！ 所以好多嘢都係噶，就係想同中央接軌咧。呢啲嘢其實真係好無謂啦。即係仲有就係嚟緊嘅廣東省，即係深圳又會有啲債券會發放嚟香港啊。大陸又話會俾個大禮包香港，就係話你香港嘅年輕人就可以上，即係俾咗成10000個位各型企業啊、中央機構俾你哋去實習啊。咁又其實加埋之前講過啦，醫生有機會可以嚟到香港做嘢，律師嗰啲又可以有機會處理一啲事務。咁其實好多嗰啲，我之前講過啊，好多嗰啲低能男師，點解話佢低能咧？就係自己天，即係已經係好辛苦、好窮困嘅時候，但係佢哋依然都係咁撐呢個冇對佢哋冇保障嘅香港政府。咁我睇佢哋之後仲有冇呢個利益喺度啦？他們那些更加不專業啦，其實相對地，即他們可能出賣勞力，不是說他們的、不是說他們的職業不好、出賣勞力這件事，其實上面都有人可以來到出賣勞力的，是 啊， 所以其實這班這樣的藍絲即是最蠢的一群，即是何君堯那些都說為利益、 他們有他們的想法、他那個律師牌可以上去大陸做事嘛、 但 其實我又覺得呢，喂，大陸呢，你做的那些是什麼呢？即是買賣樓宇的話呢，即從來都是的啦，你做律師樓呢，你是樓宇買賣呢是最賺錢的一飯來的。咁但是大陸現在都死成啦，是不是？大陸恒大都爆啦，還買什麼賣樓宇，那些肥豬肉啊。 咁所以就是看看這個所謂的接軌，就是最後令到香港變成這樣咯。其實就是他們一手造成的，究竟怎樣才是攬炒，他們就在做給大家看、即無論香港的自由、法治、所有體制、甚至乎即講 經濟， 講得好聽，經濟這是最啲藍絲最關注的、 啊、 我最緊要的翻工，我一訴求要翻工，就是告訴你聽，遲啲你工都冇得翻，終會一日就是這樣、你要翻工，可能翻大陸了、真係要。 翻大陸你又同人哋爭啊！人哋大陸14億人夠要呢個 翻 工 咯、啊。但你諗住喺香港得咩？人哋就慢慢都會落嚟咯，醫生呢啲咁專業嘅人士都可以被取代咯，即係出賣勞力嘅揾佢哋好過啦。 藍領打工嗰啲，喂，呢個咩深圳啊、咩天津啊、嗰啲咩三星啊、乜鬼嘢嗰啲外資人哋都接埋啦。咁嗰度幾多工人？ 所以就要揾嘢做咯，佢都係 啦，幾多工人啊？咁佢哋可能要南下嚟呢個深圳、廣州啦。 唉，咁我放長雙眼，繼續睇下香港變成點啦。 到時大灣區啊，使乜你香港人喎、啊？ 咁今日大概係咁啦。咁、希望大家即都係嗰句啦，繼續關注翻好多，即就算石牆花冧咗，咁、但係其實即係2019之後，我哋都好識關心身邊嘅人嘅。咁、所以睇下身邊嘅人有冇需要幫手，咁啊，我哋化整為零，我哋就係另一朵石牆花啦，可能係咯。 系咯， 咁我哋更加又，我哋个势力咁细， 石牆花變石牆草都得噶嘛， 系啊，点都得，变石牆种子都得。咁啊，希望大家继续关心，即系一啲可能受社会运动影响嘅人啦。 系， 咁啊，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